鲁迅小说集《呐喊》《阿贵正传》第二部分。此次 LibriVox 录音由公众所有。第六章：从中兴到末路。在魏庄再看见阿贵出现的时候，是刚过了这年的中秋，人们都惊异，说是阿贵回来了。于是又回上去想到，他先前哪里去了呢？阿贵前几回的上城，大抵早就兴高采烈地对人说，但这一次却并不，所以也没有一个人留心到。他或者也曾告诉过管吐谷祠的老头子，然而魏庄老吏只有赵太爷、钱太爷和秀才大爷上城才算一件事，假洋鬼子尚且不足数，何况是阿贵。因此老头子也就不替他宣传，而魏庄的社会上也就无从知道了。但阿贵这回的回来却与先前大不同，确乎很值得惊异。天色将黑，他睡眼朦胧地在酒店门前出现了。他走进柜台，从腰间伸出手来，满把是银的和铜的，在柜上一扔，说：“现钱，打酒来。”穿的是新夹袄，看去腰间还挂着一个大搭链，沉甸甸地将裤带缀成了很弯很弯的弧线。魏庄老吏看见略有些醒目的人物，是语气慢也宁静的。现在虽然明知道是阿贵，但因为和破夹袄的阿贵有些两样了，古人云士别三日便当刮目相待，所以堂官、掌柜、酒客、路人便自然显出一种宁而且静的形态来。掌柜既先之以点头，又继之以谈话：“ 嚯，阿贵，你回来了。”“ 回来了。”“ 发财发财，你是在 上城去了？”这一件新闻第二天便传遍了全魏庄，人人都愿意知道现钱和新夹袄的阿贵的中心史，所以在酒店里、茶馆里、庙檐下便渐渐地探听出来了。这结果是阿贵得了新敬畏。据阿贵说，他是在举人老爷家里帮忙。这一节听的人都肃然了。这老爷本姓白，但因为河城里只有他一个举人，所以不必再冠姓，说起举人来就是他。这也不独在魏庄是如此，便是一百里方圆之内也都如此。人们几乎多以为他的姓名就叫举人老爷的了。在这人的府上帮忙，那当然是可敬的。但据阿贵又说，他却不高兴再帮忙了，因为这举人老爷实在太妈妈的了。这一节听的人都叹息而且快意，因为阿贵本不配在举人老爷家里帮忙，而不帮忙是可惜的。据阿贵说，他的回来似乎也由于不满意城里人，这就在他们将长凳称为条凳，而且煎鱼用葱丝，加以最近观察所得的缺点是女人的走路也扭得不很好。然而也偶有大可佩服的地方，即如魏庄的乡下人不过打32张的竹牌，只有假洋鬼子能够插麻将，城里却连小乌龟子都插得精熟的。什么假洋鬼子，只要放在城里的十几岁的小乌龟子的手里，也就立刻是小鬼见阎王。这一节听的人都摄然了。 你们可看见过杀头吗？ 阿贵说：“ 哎，好看，杀革命党，哎，好看好看。” 他摇摇头，将唾沫飞在正对面的赵思成的脸上。这一节听的人都凛然了。但阿贵又四面一看，忽然扬起右手，照着伸长脖子听得出神的王胡的后项窝上直劈下去，道：“ 擦！” 王胡惊得一跳，同时电光石火似的赶快缩了头，而听的人又都悚然而且欣然了。从此王胡温头温脑的许多日，并且再不敢走进阿贵的身边，别的人也一样。阿贵这时在魏庄人眼睛里的地位，虽不敢说超过赵太爷，但未知差不多，大约也就没有什么语病的了。然而不多久，这阿贵的大名忽又传遍了魏庄的闺中。虽然魏庄只有前赵两姓是大屋，此外10之9都是浅闺，但闺中究竟是闺中，所以也算得一件神意。 女人们见面时一定说，周七嫂在阿贵那里买了一条蓝绸裙，旧固然是旧的，但只花了9角钱。还有赵白眼的母亲，一说是赵思成的母亲，代考，也买了一件孩子穿的大红洋纱衫，7成新，只用300大钱9/2串。于是一们都眼巴巴地想见阿贵，却愁裙的想问他买愁裙，要洋纱衫的想问他买洋纱衫，不但见了不逃避，有时阿贵已经走过了，也还要追上去叫住他，问道，阿贵，你还有愁裙吗？没有，纱衫也要的，有吧？后来这终于从浅闺传进深闺里去了，因为周七嫂得意之余，将一的愁裙请赵太太去鉴赏，赵太太又告诉了赵太爷，而且招式恭维了一番。赵太爷便在晚饭桌上和秀才大爷讨论，以为阿贵实在有些古怪，我们门窗应该小心些，但他的东西不知道可还有什么可买，也许有点好东西吧。加以赵太太也正想买一件价廉物美的皮背心，于是家族决议便托周七嫂即刻去寻阿贵，而且为此新辟了第三种的例外，这晚上也姑且特准点油灯。油灯干了不少了，阿贵还不到，赵府的全眷都很焦急，打着呵欠，或恨阿贵太飘忽，或怨周七嫂不上紧。赵太太还怕他因为春天的条件不敢来，而赵太爷以为不足虑，因为这是我去叫他的。果然，到底赵太爷有见识，阿贵终于跟着周七嫂进来了。他只说没有没有，我说你自己当面说去，他还要说，我说，周七嫂气喘吁吁地走着说，太爷，阿贵似笑非笑地叫了一声，在檐下站住了。阿贵，听说你在外面发财。赵太爷踱开去，眼睛打量着他的全身，一面说，那很好，那很好的，这个听说你有些旧东西，可以都拿来看一看，这也并不是别的，因为我倒要，我对周七嫂说过了，都完了。完了？赵太爷不觉失声地说，哪里会完得这样快呢？那是朋友的，本来不多，他们买了些，总该还有一点吧，现在只剩了一张门木了，就拿门木来看看吧。赵太太慌忙说，那么明天拿来就是。赵太爷却不甚热心了，阿贵，你以后有什么东西的时候，你尽先送来给我们看，价钱绝不会比别家出的少。秀才说，秀才娘子忙一瞥阿贵的脸，看他感动了没有。我要一件皮背心，赵太太说。阿贵虽然答应着，却懒洋洋地出去了，也不知道他是否放在心上。这使赵太爷很失望、气愤，而且担心，至于停止了打呵欠。秀才对于阿贵的态度也很不平，于是说，这王八蛋要提防，或者不如吩咐地保不许他住在魏庄。但赵太爷以为不然，说这也怕要结怨，况且做这路生意的大概是老鹰不吃窝下食，本村倒不必担心的，只要自己夜里警醒点就是了。秀才听了这庭训，非常之以为然，便即刻撤销了驱逐阿贵的提议，而且叮嘱邹七嫂，请一千万不要向人提起这一段话。但第二日，邹七嫂便将那蓝裙去染了皂，又将阿贵可疑之点传扬出去了，可是却没有提起秀才要驱逐他这一节。然而这已经与阿贵很不利，最先地保寻上门了，取了他的门目去，阿贵说是赵太太要看的，而地保也不还，并且要议定每月的孝敬钱。其次是村人对于他的敬畏忽而变相了，虽然还不敢来放肆，却很有远避的神情，而这神情和先前的防他来擦时候又不同，颇混着敬而远之的分子了。只有一般闲人们却还要寻根究底的去探阿贵的底细， 阿贵也并不会事，傲然地说出他的经验来。从此他们才知道，他不过是一个小角色，不但不能上墙，并且不能进洞，只站在洞外接东西。有一夜，他刚才接到一个包，正手再进去，不一会只听得里面大嚷起来，他便赶紧跑，连夜爬出城，逃回魏庄来了，从此不敢再去做。然而这故事却与阿贵更不利，村人对于阿贵的敬而远之者，本因为怕结怨，谁料他不过是一个不敢再偷的偷儿呢？这实在是死亦不足畏也矣。第七章，革命。宣统三年九月十四日，即阿贵将搭链卖给赵白眼的这一天，三更四点，有一只大乌篷船到了赵府上的河埠头。这船从黑墟中荡来，乡下人睡得熟，都没有知道。出去时将近黎明，却很有几个看见的了。据探头探脑的调查来的结果，知道那竟是举人老爷的船。那船便将大不安载给了魏庄。不到正午，全村的人心就很动摇。船的使命，赵家本来是很秘密的，但茶坊酒肆里却都说革命党要进城，举人老爷到我们乡下来逃难了。唯有邹七嫂不以为然，说那不过是几口破衣箱，举人老爷想来寄存的，却已被赵太爷回复转去。其实举人老爷和赵秀才素不相能，在理本不能有共患难的情谊，况且邹七嫂又和赵家是邻居，见闻较为切近，所以大概该是一对的。然而谣言很旺盛，说举人老爷虽然似乎没有亲到，却有一封长信和赵家排了转折亲。赵太爷肚里一轮，觉得与他总不会有坏处，便将箱子留下了，先就塞在太太的床底下。至于革命党，有的说是便在这一夜进了城，个个白盔白甲，穿着崇祯皇帝的素。阿贵的耳朵里本来早听到过革命党这一句话，今年又亲眼见过杀掉革命党，但他有一种不知从哪里来的意见，以为革命党便是造反，造反便是与他为难，所以一向是深恶而痛绝之的。孰不料这却是百里闻名的举人老爷有这样怕，于是他未免也有些神往了。况且魏庄的一群鸟男女的慌张的神情，也使阿贵更快意。革命也好吧，阿贵想，革这伙妈妈的命，太可恶，太可恨，便是我也要投降革命党了。阿贵近来用度窘，大约略略有些不平，加以午间喝了两碗空肚酒，愈加醉得快，一面想一面走，便又飘飘然起来。不知怎么一来，忽而似乎革命党便是自己，魏庄人却都是他的俘虏了。他得意之余，禁不住大声地嚷道，造反了，造反了。魏庄人都用了惊惧的眼光对他看，这种可怜的眼光是阿贵从来没有见过的。一见之下，又使他舒服的如六月里喝了雪水，他更加高兴地走，而且喊道，好，我要什么就是什么，我欢喜谁就是谁，得得呛呛，悔不该酒醉错斩了正贤弟，悔不该呀呀呀呀，得得呛呛，得强令呛，我手执钢鞭将你打。赵府上的两位男人和两个真本家也正站在大门口论革命，阿贵没有见，昂了头直唱过去，得得老贵，赵太爷怯怯地迎着低声的叫，呛呛。阿贵料不到他的名字会和老字连接起来，以为是一句别的话，与己无干，只是唱得唱强令唱唱，老贵悔不该，阿贵，秀才只得直呼其名了。阿贵这才站住，歪着头问道，什么？老贵现在？赵太爷却又没有话，现在发财吗？发财自然，要什么就是什么。啊，贵哥，像我们这样穷朋友是不要紧的， 赵白眼惴惴地说，似乎想探革命党的口风。 穷朋友，你总比我有钱，阿贵说着自去了。 大家都无然，没有话。赵太爷父子回家，晚上商量到点灯。赵白眼回家，便从腰间扯下达链来，交给他女人藏在箱底里。 阿贵飘飘然地飞了一通，回到土谷祠，酒已经醒透了。 这晚上，管祠的老头子也意外的和气，请他喝茶。阿贵便向他要了两个饼，吃完之后，又要了一支点过的四两烛和一个竖烛台，点起来，独自躺在自己的小屋里。他说不出的新鲜而且高兴，烛火像原夜似的闪闪的跳，他的思想也蹦跳起来了。 造反有趣，来了一阵白盔白甲的革命党，都拿着板刀、钢鞭、炸弹、洋炮、三尖两刃刀、钩镰枪，走过土谷祠叫道，阿贵同去同去，于是一同去。这时伪装的一伙鸟男女才好笑嘞，跪下叫道，阿贵饶命。 谁听他，第一个该死的是小弟和赵太爷，还有秀才，还有假洋鬼子。 留几条吗？ 王胡本来还可留，但也不要了。 东西只走进去打开箱子来，元宝、洋钱、洋沙山、秀才娘子的一张宁氏床先搬到土谷祠，此外便摆了钱家的桌椅，或者也就用赵家的吧，自己是不动手的了，叫小弟来搬，要搬得快，搬得不快打嘴巴。 赵思成的妹子真丑，走起嫂的女儿过几年再说，假洋鬼子的老婆会和没有辫子的男人睡觉，哈，不是好东西。秀才的老婆是眼包上有疤的，吴妈长久不见了，不知道在哪里，可惜脚太大。 阿贵没有想得十分停当，已经发了鼾声，四两烛还只点去了小半寸，红艳艳的光照着他张开的嘴。 哦，阿贵忽而大叫起来，抬了头仓皇的四顾，待到看见四两烛，却又倒头睡去了。第二天他起得很迟，走出街上看时，样样都照旧，他也忍然肚饿。他想着想不起什么来，但他忽而似乎有了主意了，慢慢地跨开步，有意无意地走到静修庵。庵和春天时节一样静，白的墙壁和漆黑的门。他想了一想，前去打门，一只狗在里面叫。他急急拾了几块断砖，再上去较为用力地打，打到黑门上伸出许多麻点的时候，才听得有人来开门。阿贵连忙捏好砖头，摆开马步，准备和黑狗来开战。但庵门只开了一条缝，并无黑狗从中冲出，望进去只有一个老尼姑。 你又来什么事？一大吃一惊地说。 革命了，你知道？阿贵说得很含糊。 革命革命，革过一革的，你们要革得我们怎么样呢？ 老尼姑两眼通红地说。 什么？阿贵诧异了，你不知道他们已经来革过了？ 谁？阿贵更其诧异了， 那秀才和洋鬼子。 阿贵很出意外，不由得一错愕，老尼姑见他失了锐气，便飞速地关了门。阿贵再推时牢不可开，再打时没有回答了。那还是上午的事，赵秀才消息灵，一知道革命党已在夜间进城，便将辫子盘在顶上，一早去拜访那历来也不相能的前洋鬼子。这是贤与维新的时候了，所以他们便谈得很投机，立刻成了情投意合的同志，也相约去革命。他们想而又想，才想出静修庵里有一块“皇帝万岁万万岁”的龙牌，是应该赶紧革掉的。于是又立刻同到庵里去革命，因为老尼姑来阻挡，说了三句话，他们便将衣当作满政府，在头上狠给了不少的棍子和利枣。尼姑带他们走后，定了神来检点，龙牌固然已经碎在地上了，而且又不见了观音娘娘座前的一个宣德炉。 这是阿贵后来才知道，他颇悔自己睡着，但也深怪他们不来招呼他。他又退一步想到，难道他们还没有知道我已经投降了革命党吗？第八章，不准革命。魏庄的人心日渐其安静了。据传来的消息，知道革命党虽然进了城，倒也没有什么大异样。知县大老爷还是原官，不过改称了什么，而且举人老爷也做了什么，这些名目魏庄人都说不明白。官带兵的也还是先前的老把总，只有一件可怕的事是另有几个不好的革命党夹在里面捣乱，第二天便动手剪辫子。听说那邻村的航船七金便着了道儿，弄得不像人样子了。但这却还不算大恐怖，因为魏庄人本来少上城，即使偶有想进城的，也就立刻变了计，碰不着这危险。阿贵本也想进城去寻他的老朋友，一得这消息也只得作罢了。但魏庄也不能说是无改革，几天之后，将辫子盘在顶上的逐渐增加起来了。早经说过，最先自然是茂才公，其次便是赵思成和赵白眼，后来是阿贵。躺在夏天，大家将辫子盘在头顶上或者打一个结，本不算什么稀奇事，但现在是暮秋，所以这秋行夏令的情形在盘辫家不能不说是万分的英断，而在魏庄也不能说无关于改革了。赵思成脑后空荡荡地走来，看见的人大嚷说，嚯，革命党来了。阿贵听到了很羡慕，他虽然早知道秀才盘辫的大新闻，但总没有想到自己可以照样做。现在看见赵思成也如此，才有了学样的意思，定下实行的决心。他用一只竹筷将辫子盘在头顶上，迟疑多时，这才放胆地走去。他在街上走，人也看他，然而不说什么话。阿贵当初很不快，后来便很不平。他近来很容易闹脾气了，其实他的生活倒也并不比造反之前反艰难，人见他也客气，店铺也不说要现钱。而阿贵总觉得自己太失意，既然革了命，不应该只是这样的。况且有一回看见小弟，愈使他气破肚皮了。小弟也将辫子盘在头顶上了，而且也居然用一只竹筷。阿贵万料不到他也敢这样做，自己也绝不准他这样做，小弟是什么东西呢？他很想即刻揪住他，拗断他的竹筷，放下他的辫子，并且劈他几个嘴巴，了且惩罚他忘了生辰八字也敢来做革命党的罪。但他终于饶放了，但是怒目而视地吐一口唾沫道，呸。这几日里进城去的只有一个假洋鬼子。赵秀才本也想靠着寄存箱子的渊源亲身去拜访举人老爷的，但因为有剪辫的危险，所以也终止了。他写了一封黄伞阁的信，托假洋鬼子带上城，而且托他给自己少介少介去进自由党。假洋鬼子回来时向秀才讨还了四块洋钱，秀才便有一块银桃子挂在大襟上了。魏庄人都惊服，说这是世友党的顶子，顶的一个翰林。赵太爷因此也骤然大阔，远过于他儿子出郡秀才的时候，所以目空一切，见了阿贵也就很有些不放在眼里了。阿贵正在不平，又时时刻刻感着冷落，一听得这银桃子的传说，他立即悟出自己之所以冷落的原因了。要革命，单说投降是不行的，盘上辫子也不行的。第一招仍然要和革命党去结识。他生平所知道的革命党只有两个，城里的一个早已擦的杀掉了，现在只剩了一个假洋鬼子。他除却赶紧去和假洋鬼子商量之外，再没有别的道路了。前府的大门正开着，阿贵便怯怯地避进去。他一到里面很吃了惊，只见假洋鬼子正站在院子的中央，一身乌黑的大约是洋衣，身上也挂着一块银桃子， 手里是阿贵曾经领教过的棍子，已经留到一尺多长的辫子都拆开了披在肩背上，蓬头散发的像一个刘海仙。对面挺直地站着赵白眼和三个闲人，正在毕恭毕敬地听说话。阿贵轻轻地走近了，站在赵白眼的背后，心里想招呼，却不知道怎么说才好。叫他假洋鬼子固然是不行的了，洋人也不妥，革命党也不妥，或者就应该叫杨先生了吧。杨先生却没有见他，因为白着眼睛讲得正起劲。 我是姓吉的，所以我们见面，我总是说，红哥，我们动手吧。他却总说道 No， 这是洋话，你们不懂的，否则早已成功了。然而这正是他做事小心的地方，他再三再四地请我上湖北，我还没有肯，谁愿意在这小县城里做事情。 哦，这个……阿贵后他略停，终于用十二分的勇气开口了，但不知道因为什么又并不叫他杨先生。听着说话的四个人都吃惊地回顾他，杨先生也才看见 什么。 我 出去， 我要投， 滚出去。 杨先生扬起哭丧棒来了。赵白眼和闲人们便都吆喝道， 先生叫你滚出去，你还不听吗？ 阿贵将手向头上一遮，不自觉地逃出门外。杨先生倒也没有追，他快跑了六十多步，这才慢慢地走。于是心里便涌起了忧愁，杨先生不准他革命，他再没有别的路，从此绝不能忘有白盔白甲的人来叫他，他所有的抱负、志向、希望、全程全被一笔勾销了。至于闲人们传扬开去，给小弟王虎等被笑话，倒是还在其次的事。他似乎从来没有经验过这样的无聊，他对于自己的盘辫子仿佛也觉得无意味，要污蔑。为报仇起见，很想立刻放下辫子来，但也没有尽放。他游到夜间，赊了两碗酒，喝下肚去，渐渐地高兴起来了，思想里才又出现白盔白甲的碎片。有一天，他照例地混到夜深，待酒店要关门，才夺回吐谷祠去。 呸，爸！ 他忽而听得一种异样的声音，又不是爆竹。阿贵本来是爱看热闹、爱管闲事的，便在暗中直寻过去。似乎前面有些脚步声，他正听，猛然间一个人从对面逃来了。阿贵一看见，便赶紧翻身跟着逃。那人转弯，阿贵也转弯。那人站住了，阿贵也站住。他看后面并无什么，看那人便是小弟。 什么？ 阿贵不平起来了， 赵家遭抢了。 小弟气喘吁吁地说。阿贵的心砰砰地跳了。小弟说了便走，阿贵却逃而又停了两三回。但他究竟是做过这路生意，格外胆大。于是避出鹿角，仔细地听，似乎有些嚷嚷，又仔细地看，似乎许多白盔白甲的人络绎地将箱子抬出了，器具抬出了，秀才娘子的凝视床也抬出了，但是不分明。他还想上前，两只脚却没有动。这一夜没有月，魏庄在黑暗里很寂静，寂静到像西皇时候一般太平。阿贵站着看到自己发烦，也似乎还是先前一样，在那里来来往往的搬，箱子抬出了，器具抬出了，秀才娘子的凝视床也抬出了，抬得他自己有些不信他的眼睛了。但他决计不再上前，却回到自己的祠里去了。吐谷祠里更漆黑，他关好大门，摸进自己的屋子里。他躺了好一会，这才定了神，而且发出关于自己的思想来。白盔白甲的人明明到了，并不来打招呼，搬了许多好东西，又没有自己的份。这全是假洋鬼子，可恶，不准我造反，否则这次何至于没有我的份呢？阿贵越想越气，终于禁不住满心痛恨起来，独独地点一点头。不准我造反，只准你造反，妈妈的假洋鬼子， 好，你造反，造反是杀头的罪名啊，我总要告一状，看你抓进县里去杀头，满门抄斩。嚓嚓。 第九章，大团圆。赵家遭抢之后，魏庄人大抵很快意而且恐慌，阿贵也很快意而且恐慌。但四天之后，阿贵在半夜里忽被抓进县城里去了。那时恰是暗夜，一队兵，一队团丁，一队警察，五个侦探悄悄地到了魏庄，趁昏暗围住土谷祠，正对门架好机关枪，然而阿贵不冲出，许多时没有动静，把总焦急起来了，悬了20千的赏，才有两个团丁冒了险，欲援进去，里应外合，一拥而入，将阿贵抓出来，直待擒出祠外面的机关枪左近，他才有些清醒了。到进城已经是正午，阿贵见自己被搀进一所破衙门，转了五六个弯，便推在一间小屋里。他刚刚一呛亮，那用整柱的木料做成的栅栏门便跟着他的脚跟合上了。其余的三面都是墙壁，仔细看时，屋角上还有两个人。阿贵虽然有些忐忑，却并不很苦闷，因为他那土谷祠里的卧室也并没有比这间屋子更高明。那两个也仿佛是乡下人，渐渐和他斗搭起来了。一个说是举人老爷要追他祖父欠下来的承租，一个不知道为了什么事。他们问阿贵，阿贵爽利地答道：“因为我想造反。”他下半天便又被抓出栅栏门去了。到的大堂，上面坐着一个满头剃得精光的老头子。阿贵疑心他是和尚，但看见下面站着一排兵，两旁又站着十几个长衫人物，也有满头剃的金光向着老头子的，也有将一尺来长的头发披在背后像那假洋鬼子的，都是一脸横肉，怒目而视地看他。他便知道这人一定有些来历，膝关节立刻自然而然的宽松，便跪了下去了。 站着说，不要跪。 长衫人物都吆喝说，阿贵虽然似乎懂得，但总觉得站不住，身不由己地蹲了下去，而且终于趁势改为跪下了。 奴隶性， 长衫人物又鄙夷似的说，但也没有叫他起来。 你从实招来吧，免得吃苦，我早都知道了，招了可以放你。 那光头的老头子看定了阿贵的脸，沉静地清楚地说：“ 招吧。” 长衫人物也大声说：“ 我本来要来投……”阿贵糊里糊涂地想了一通，这才断断续续地说：“那么为什么不来的呢？” 老头子和气地问：“ 假洋鬼子不准我。”“ 胡说，此刻说也迟了。现在你的同党在哪里？”“ 什么？”“ 那一晚打劫赵家的一伙人。”“ 他们没有来叫我，他们自己搬走了。” 阿贵提起来便愤愤。“ 走到哪里去了呢？说出来便放你了。” 老头子更和气了。“ 我不知道，他们没有来叫我。” 然而老头子使了一个眼色，阿贵便又被抓进栅栏门里了。他第二次抓出栅栏门是第二天的上午。大堂的情形都照旧，上面仍然坐着光头的老头子，阿贵也仍然下了跪。老头子和气地问道：“ 你还有什么话说吗？” 阿贵一想，没有话，便回答说：“ 没有。” 于是一个长衫人物拿了一张纸并一支笔送到阿贵的面前，要将笔塞在他手里。阿贵这时很吃惊，几乎魂飞魄散了，因为他的手和笔相关，这回是初次。他正不知怎样拿，那人却又指着一处地方叫他画花鸭。“ 我不认得字。” 阿贵一把抓住了笔，惶恐而且惭愧地说：“ 那么便宜你，画一个圆圈。” 阿贵要画圆圈了，那手捏着笔却只是抖。于是那人替他将纸铺在地上， 阿贵扶下去，使尽了平生的力气画圆圈。他生怕被人笑话，立志要画得圆，但这可恶的笔不但很沉重，并且不听话，刚刚一抖一抖的，几乎要合缝，却又向外一耸，画成瓜子模样了。阿贵正羞愧自己画得不圆，那人却不计较，早已撤了纸笔去，许多人又将他第二次抓进栅栏门。他第二次进了栅栏，倒也并不十分懊恼。他以为人生天地之间，大约本来有时要抓进抓出，有时要在纸上画圆圈的，唯有圈而不圆，却是他形状上的一个污点。但不多时也就释然了，他想，孙子才画得很圆的圆圈呢。于是他睡着了。然而这一夜，举人老爷反而不能睡，他和把总怄了气了。举人老爷主张第一要追赃，把总主张第一要示众。把总近来很不将举人老爷放在眼里了，拍案打凳地说道：“陈一敬白，你看我做革命党还不上二十天，抢案就是十几件，全部破案，我的面子在哪里？破了案，你又来迂，不成，这是我管的。”举人老爷窘极了，然而还支持，说是倘若不追赃，他便立刻辞了帮办民政的职务。而把总却道：“请便吧。”于是举人老爷在这一夜竟没有睡，但信第二天倒也没有辞。阿贵第三次抓出栅栏门的时候，便是举人老爷睡不着的那一夜的明天的上午了。他到了大堂，上面还坐着照例的光头老头子。阿贵也照例的下了跪，老头子很和气地问道：“你还有什么话吗？”阿贵一想，没有话，便回答说：“没有。”许多长衫和短衫人物忽然给他穿上一件洋布的白背心，上面有些黑字。阿贵很凄苦，因为这很像是戴孝，而戴孝是晦气的。然而同时他的两手反复了，同时又被一直抓出衙门外去了。阿贵被抬上了一辆没有棚的车，几个短衣人物也和他同坐在一处。这车立刻走动了，前面是一班背着洋炮的兵们和团丁，两旁是许多张着嘴的看客。后面怎样，阿贵没有见，但他突然觉到了，这岂不是去杀头吗？他一急，两眼发黑，耳朵里慌的一声，似乎发昏了。然而他又没有全发昏，有时虽然着急，有时却也泰然。他意思之间似乎觉得人生天地间，大约本来有时也未免要杀头的。他还认得路，于是有些诧异了，怎么不向着法场走呢？他不知道这是在游街，在示众，但即使知道也一样，他不过便以为人生天地间，大约本来有时也未免要游街要示众罢了。他醒悟了，这是绕到法场去的路，这一定是擦的去杀头。他往往的向左右看，全跟着蚂蚁似的人，而在无意中却在路旁的人丛中发现了一个吴妈，很久违已原来在城里做工了。阿贵忽然很羞愧自己没志气，竟没有唱几句戏。他的思想仿佛旋风似的在脑里一回旋，小孤霜上坟欠堂皇，龙虎斗里的悔不该也太乏，还是手执钢鞭将你打吧。他同时想手一扬，才记得这两手原来都捆着，于是手执钢鞭也不唱了。 过了二十年又是一个， 阿贵在百忙中无师自通地说出半句从来不说的话。 好， 从人丛里便发出豺狼的嗷叫一般的声音来。车子不住地前行，阿贵在喝彩声中轮转眼睛去看吴妈，似乎一向并没有见她，却只是出神地看着兵们背上的洋炮。阿贵于是再看那些喝彩的人们。这刹那中，他的思想又仿佛旋风似的在脑里一回旋了。四年之前，他曾在山脚下遇见一只恶狼，永是不近不远地跟定他，要吃他的肉。他那时吓得几乎要死，幸而手里有一柄灼柴刀，才得仗着壮了胆，支持到魏庄， 可是永远记得那狼眼睛，又凶又怯，闪闪的像两颗鬼火，似乎远远的来穿透了他的皮肉。而这回他又看见从来没有见过的更可怕的眼睛了，又钝又锋利，不但已经咀嚼了他的话，并且还要咀嚼他皮肉以外的东西，永是不近不远的跟他走。这些眼睛们似乎连成一气，已经在那里咬他的灵魂。救命！然而阿贵没有说，他早就两眼发黑，耳朵里嗡的一声，觉得全身仿佛微尘似的蹦散了。至于当时的影响，最大的倒反在举人老爷，因为终于没有追赃，他全家都嚎啕了。其次是赵府，菲特秀才因为上城去报官，被不好的革命党剪了辫子，而且又破费了20千的赏钱，所以全家也嚎啕了。从这一天以来，他们便渐渐的都发生了倚老的气味。至于舆论，在魏庄是无异议，自然都说阿贵坏，被枪毙便是他的坏的证据，不坏又何至于被枪毙呢？而城里的舆论却不佳，他们多半不满足，以为枪毙并无杀头这般好看，而且那是怎样的一个可笑的死囚啊，游了那么久的街，竟没有唱一句戏，他们白跟你一趟了。1921年12月，阿贵正传结束，此次录音由李菁提供。